妙法莲花经法师功德品第十九。以是佛告常精进菩萨摩诃萨，若是男子是女人，受持是法花经，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，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、千二百耳功德、八百鼻功德、千二百舌功德、八百身功德、千二百意功德，以是功德庄严六根，皆令清净。是善男子善女人，父母所生清净肉眼，见于三千大千世界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，下至阿鼻地狱，上至有顶，亦见其中一切众生及业因缘果报生处，悉见悉知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若于大众中以无所畏心说是法花经，与听其功德，是人得八百功德殊胜眼，以是庄严故，其目甚清净，父母所生眼悉见三千界，内外微流山，虽微及铁围，并诸如山林、大海、江河水，下至阿鼻狱，上至有顶处，其中诸众生一切皆悉见，虽未得天眼、肉眼力如是。复次常精进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此经，若读、若诵、若解说、若书写，得千二百耳功德，以是清净耳，闻三千大千世界，下至阿鼻地狱，上至有顶，其中内外种种语言音声、象声、马声、牛声、车声、啼哭声、愁叹声、锣声、鼓声、钟声、铃声、笑声、雨声、男声、女声、童子声、童女声、法声、非法声、苦声、恶声、凡夫声、圣人声、喜声、不喜声、天声、龙声、夜叉声、乾达婆声、阿修罗声、迦楼罗声、紧拿罗声、摩喉罗伽声、火声、水声、风声、地狱声、畜生声、饿鬼声、比丘声、比丘尼声、声闻声、辟支佛声、菩萨声、佛声。以要言之，三千大千世界中，一切内外所有诸声，虽未得天耳，以父母所生清净常耳，皆悉闻之。如是分别种种音声，而不坏耳根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父母所生耳清净无浊秽，以此常耳闻三千世界声、象马车牛声、钟铃锣鼓声、琴瑟箜篌声、箫笛之音声、清净好歌声，听之而不着，无数种人声，闻色能解了，又闻诸天声、微妙之歌音，及闻男女声、童子童女声、山川险谷中嘉陵贫骑声、冥冥等诸鸟，悉闻其音声、地狱众苦痛、种种楚毒声、饿鬼饥渴迫、求杀饮食声、诸阿修罗等居在大海边，自共言语时，出于大音声，如是说法者，安住于此间，遥闻是众声，而不坏耳根。十方世界中，禽兽名相呼，其说法之人，于此悉闻之。其诸梵天上，光阴及遍净，乃至有顶天，言语之音声，法师住于此，悉皆得闻之。 一切比丘众及诸比丘尼，若读诵经典，若为他人说，法师住于此，悉皆得闻之。复有诸菩萨读诵于经法，若为他人说，赞集解其意，如是诸音声，悉皆得闻之。诸佛大圣尊教化众生者，于诸大会中演说微妙法，是此法花者，悉皆得闻之。三千大千界，内外诸音声，下至阿鼻狱，上至有顶天，皆闻其音声，而不坏耳根。其以充利故，悉能分别之。此是法花者，虽未得天耳，但用所生耳，功德已如是。复次常精进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是经，若读若诵，若解说，若书写，成就八百倍功德，已是清净鼻根，闻于三千大千世界，上下内外种种诸香，须万罗花香、奢提花香、茉莉花香、尖白花香、波罗罗花香、赤莲花香、青莲花香、白莲花香、花树香、果树香、旃檀香、沉水香、多摩罗拔香、多伽罗香及千万种祸香、若末、若远、若涂香，持是经者，于此间住，悉能分别，又复别之众生之香，象香、马香、牛羊等香、男香、女香、童子香、童女香及草木丛林香，若近若远，所有诸香，悉皆得闻，分别不错。持是经者，虽住于此，亦闻天上诸天之香，波利侧多罗、拘毗陀罗树香及曼陀罗花香、摩诃曼陀罗花香、曼殊沙花香、摩诃曼殊沙花香、旃檀、沉水、种种末香、诸杂花香、如是等天香，和合所出之香，无不闻之。又闻诸天新香，悉提桓因，在圣殿上五欲娱乐嬉戏时香，若在妙法堂上为刀利诸天说法时香，若于诸缘游戏时香，及如天等男女新香，皆悉遥闻。如是辗转乃至凡世，上至有顶诸天新香，亦皆闻之，并闻诸天所烧之香及声闻香、辟支佛香、菩萨香、诸佛身香，亦皆遥闻，知其所在，虽闻此香，然于鼻根不坏不错，若欲分别为他人说，亦念不谋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是人被清净，于此世界中，若香若臭物，种种悉闻之。须万罗奢提、多摩罗旃檀、沉水及桂香、种种花果香及诸众生香、男子女人香，说法者远住，闻香之所在，大势转轮王、小转轮及子、群臣诸工人，闻香之所在，身所着珍宝及地中宝藏、转轮王宝女，闻香之所在，诸人严身具、衣服及璎珞、种种所涂香，闻香之其身，诸天若行坐、游戏及神变，持是法花者，闻香悉能知。诸树花果实及酥油香气，持经者住此，悉知其所在。诸山深险处， 煎坛树花敷，众生在中者，闻香识能知。铁为山大海，地中诸众生，持经者闻香，识知其所在。阿修罗男女及其诸眷属，斗争游戏时，闻香皆能知。旷野险崖处，狮子象虎狼、野牛水牛等闻香之所在。若有怀孕者，未辨其男女，无根及非人，闻香识能知，以闻香力故，知其初怀孕，成就不成就，安乐产福子。以闻香力故，知男女所念，染欲痴威心，亦知修善者。地中众服藏金银珠珍宝，铜器之所胜，闻香识能知。种种诸璎珞，无能识其价，闻香之贵贱，出处及所在。天上诸花等，曼陀曼殊沙，波利则多树，闻香识能知。天上诸宫殿，上中下差别，众宝花庄严，闻香识能知。天园林圣殿，诸冠妙法堂，在中而娱乐，闻香识能知。诸天若听法，或受五欲时，来往行藏卧，闻香识能知。天女所着衣，好花香庄严，周旋游戏时，闻香识能知。如是辗转上，乃至于凡世，入禅出禅者，闻香识能知。光阴遍净天，乃至于有顶，初生及退末，闻香识能知。诸比丘众等，于法常精进，若坐若经行，及读诵经典，或在林树下专精而坐禅，持经者闻香，识知其所在。菩萨智坚固，坐禅若读诵，或为人说法，闻香识能知。在在方世尊，一切所恭敬，敏众而说法，闻香识能知。众生在佛前，闻经皆欢喜，如法而修行，闻香识能知。虽未得菩萨，无漏法生鼻，而是持经者，先得此鼻相。复次常精进，若是男子善女人，受持是经，若读若诵，若解说若书写，得千二百舌功德。若好若丑若美不美及诸苦杀物，在其舌根皆变成上味，如天甘露，无不美者。若以舌根于大众中有所演说，出心妙声，能入其心，皆令欢喜快乐。由诸天子天女悉凡诸天，闻是心妙音声，有所演说，言论次第，皆悉来听。及诸龙、龙女、夜叉、夜叉女、乾达婆、乾达婆女、阿修罗、阿修罗女、迦楼罗、迦楼罗女、紧那罗、紧那罗女、摩喉罗伽、摩喉罗伽女，为听法故，皆来亲近，恭敬供养。及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国王、王子、群臣、眷属、小转轮王、大转轮王、七宝千子、内外眷属，成其宫殿，俱来听法。以是菩萨善说法故，婆罗门、居士、国内人民，尽其形寿，随侍供养。由诸声闻、辟之佛、菩萨、诸佛常傲见之，是人所在方便，诸佛皆向其处说法，悉能受持一切佛法，又能出于心妙法音。以是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。 是人舌根正，终不受恶味，其有所食淡，色皆成甘露，以心正妙声于大众说法，以诸因缘喻引导众生心，闻者皆欢喜，设诸上供养，诸天龙夜叉及阿修罗等，皆以恭敬心而共来听法。是说法之人，若欲以妙音遍满三千界，随意即能至。大小转轮王及千子眷属合掌恭敬心，常来听受法。诸天龙夜叉、罗刹、毗舍奢亦以欢喜心常拗来供养。梵天王、魔王、自在大自在，如是诸天众常来至其所。诸佛及弟子闻其说法音，常念而守护，或时为现身，复次常精进。若是男子是女人，受持是经，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，得八百身功德，得清净身，如净琉璃，众生喜见其身正故，三千大千世界众生生时死时，上下好丑，生善处恶处，悉于中现。及铁为山，大铁为山、弥留山、摩诃弥留山等诸山，及其中众生悉于中现，下至阿鼻地狱，上至有顶，所有及众生悉于中现。若声闻辟支佛、菩萨、诸佛说法，皆于身中现其色相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若持法花者，其身甚清净，如比净琉璃，众生皆喜见，又如净明镜，悉见诸色相。菩萨于净身皆见世所有，唯独自明了，如人所不见。三千世界中，一切诸群盟、天人、阿修罗、地狱鬼畜生，如是诸色相，皆于身中现。诸天等宫殿，乃至于有顶、铁围及弥留、摩诃弥留山、诸大海水等，皆于身中现。诸佛及声闻、佛子菩萨等，若读若在众说法，悉皆现，虽未得无漏法性之妙身，以清净常体，一切于中现。复次常精进，若是男子是女人，如来灭后受持是经，若读若诵若解说若书写，得千二百二功德，以是清净二根，乃至闻一偈一句，通达无量无边之意，解是意义，能演说一句一偈，至于一月、四月乃至一岁，诸所说法随其意趣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若说逐间经书、自世语言、资生业等，皆顺正法。三千大千世界六趣众生，心之所行、心所动作、心所气论，皆悉知之，虽未得无漏智慧，而其意根清净如此。是人有所思维、筹量、言说，皆是佛法，无不真实，亦是先佛经中所说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是人意清净，名利无俗慧，以此妙意根，知上中下法，乃至闻一偈，通达无量义。此弟如法说，月四月至岁，是世界内外一切诸众生，若天龙及人、夜叉鬼神等，其在六趣中所念若干种，是法花之报，一时皆悉知。十方无数佛，百福庄严相， 为众生说法，释文能受持，思维无量意，说法亦无量，终此不忘错，以持法花故，悉知诸法相，随意悉次第，达明智语言，如所知演说，此人有所说，皆是先佛法。以演此法故，于众无所谓。持法花经者，意根正若师，虽未得无漏，先有如是相。是人持此经，安住稀有地，为一切众生欢喜而爱敬，能以千万种善巧之言语分别而说法，持法花经故。